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从55岁开始跑步，8年跑了50多个马拉松。 所以很多人觉得你50多岁都能跑步，我肯定更能跑。我说这就是我的价值。 波士顿马拉松大爆炸，他离终点只有700米。 坏了，老婆孩子好像还在附近，怎么办呢？那时候已经路都分掉了。 他是毛大庆等企业高管的跑步启蒙老师。 啊，你比如推动了一个人，他就会推动变成10个人。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专访马拉松爱好者田童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节目播出这天是9月20号，北京马拉松在上午鸣枪开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马拉松的跑友圈里比较有名的一位跑友，今年62岁的田童生老师。田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田老师，就是说到跑马拉松，可能每个跑友呢都有自己的故事，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提炼一下您的马拉松的故事，您会怎么去表述？ 我的马拉松故事我觉得要比普通人的故事复杂得多。我经历过生死，我去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离终点还有700米的时候发生大爆炸， 就是2013年4月份， 4月15号啊。我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手里还有一个手环啊。 一个蓝色的手环，上面写着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啊。 您能再回忆一下当天的那个情景吗？ 因为那天的天气特别的好啊，阳光明媚，早上一出发什么都没事，我大概跑了41公里左右，就不让跑了，就是有警察在分路了。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我自己出错了，就是我的计时，因为我带了个 GPS 手表。哎，我一看到手表计时才还不到5个小时嘛，是吗？我怎么我当时按照5个小时的配速跑，这玩意儿还有将近1公里啊，怎么就坏了？我怀疑这个手表质量太差了，关键时刻。但是不是我一个人啊，是吧？这个后来一打听知道了，发生爆炸了。什么爆炸？根本脑袋闷的不知道。哦，马上就警车呀，那个大兵啊，拿着冲锋枪，那个啊，还有直升飞机。就像大片一样的，哇！我想坏了。我跟我太太和女儿一起去的，我们说好说他们要在终点等我，完了等我带着奖牌，一家人在终点团聚，完了在那拍张照片。那一爆炸，我想，妈呀，老婆孩子好像还在附近，怎么办呢？那时候已经路都分掉了，电话也打不通，完了费尽了周折才找到他们。 那怎么找到的呢？ 中途大概1个多小时还是2个多小时以后电话才能通，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说你往哪个方向走，因为我那个地方去过，最后就找到了。 2013年这次波士顿马拉松的经历肯定是您跑过的马拉松当中印象最深的了哈。 哎呀，不仅跑马拉松是我一生最深的印象，因为我一生基本上没有和死亡这么近距离的700米。 那除了这次波士顿马拉松您还跑过哪些马拉松？北马肯定跑过。 当然北马跑过。 嗯，跑过几次？ 跑过三次北马， 哦， 今年是第四次。今年我还打算跑个好成绩，我的目标是4小时15分。 那您今年跑北马是您跑的第几个马拉松了？ 第59个。我希望能跑成我马拉松最好成绩的一次。 嗯， 所以我现在坚信我的4:15是可以完成的， 就是4小时15分钟。 是可以完成的，当然不排除还有各种意外的情况发生，就是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 哦， 你比如天气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状况。 嗯， 啊， 您自己的这个目标呢，白马还要 白马我觉得很快就实现了，个人目标很容易，我现在今年跑完了大概就60多个马拉松， 嗯， 还有40个马拉松，一年跑个15、16个，啊，就差不多了。2016、17、2018年就应该完成，我觉得这个个人目标比较容易。 您怎么跑这么多马拉松啊？是有点天赋吗？还是 没有没有 和这有关系？ 我太没有天赋了，我从小到大体育都不及格，大学毕业体育不及格，我大学毕业之后几乎是和体育无缘，后来55岁才开始学习跑步。 55岁才开始跑步，那半辈子都没跑，怎么55岁就开始跑？ 对，那时候不是为了跑步，那时候纯粹是为了一个另外的事情，就是2008年我去爬一座山，没登上去。 多高的山？ 8000多米。 那么高，那您是很资深的登山爱好者？ 也不是，也初学，但是呢，就想去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发现没完成。 爬到多少米的时候？ 爬到7450米的时候， 嗯， 下车了，这就是自己的体能不够好。 当时是什么感觉呀？ 生不如死， 就是喘不上气儿。 就是不仅喘不上气，腿都迈不动，啊，没有一点点力气再往上走了。 嗯， 我现在再走很可能就会冻死，那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嗯， 心肺功能不支持，体能也不支持，呼吸非常的困难。他这件事情，他教育我的是，我体能不行，我就应该好好的去练习这个体能。 嗯， 后来我开始跑步，通过跑步去练心肺，发现我跑步，我取得的这个成就也好，啊，社会认同感也好，比我当初登上那座山还重要。我觉得人生一定要经历失败，经历失败之后，大概给你带来的就是你如何来防止下次失败。 嗯， 后来我是被逼着去跑步的，慢慢的从拒绝到试一试，觉得自己哎还可能完成，从还可能完成就提高了目标，从提高了目标就我能不能去跑一次根本不是正常人跑的马拉松。马拉松一般都是分着跑的，我那时候在我认识的正常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跑马拉松。 其实好多人一提到跑步就是觉得哎呀好累啊，或者是有点枯燥，然后挺孤单的一个人跑，就是迈不开这第一步。您怎么就 他是这样，他跑步你还是要方法的，因为我是做管理咨询的嘛，方法很重要。我觉得迈开第一步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你不要跟别人比速度，你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节奏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跑起来和周围的人聊天，轻松的聊天，用这个感觉去跑步。一般情况下我前几天陪着一些根本没跑过步的人跑， 嗯， 大概是9分钟1公里就可以做到。我也曾经陪着那些根本不能跑步的人10分钟1公里，那10分钟1公里好多人说比走的都慢，没关系啊，我们跑步不是为了快慢，是为了跑步的那个感觉。 嗯， 比走慢它也叫跑，对吧？你比如说一走真的很快，你像这次那些竞走世界什么田径锦标赛比我跑马拉松还快，我都追不上他们。但是他的动作是走， 嗯， 走的动作是双脚不能离地的， 嗯， 跑的动作是双脚可以离地的，啊，不一定走就比跑慢。 嗯，跑步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您在跑的时候，你都想些什么呢？ 它还不同的，我如果陪着别人跑的话，我就想着如何让他不要急躁，如何让他心里放下压力。如何让他完成他的第一个5公里，就是陪着别人跑。 嗯， 如果说我要到一个比较好的国家去参加一个跑步，那我就会放慢速度，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来看看哪里有美女啊，看一下哪里有好吃的呀，吃一口啊。我不会跑那么快的， 嗯， 跑傻，跑完到终点了，看到人没有？没有，前面还有个汤姆·克鲁斯的老婆在前面跑，没看见，大屁股，完了，你啥都没看见，我就放慢速度欣赏一下。 您在跑全马的这个过程中，40多公里会不会也有临界状态，就是坚持不下去了，这腿特别沉？ 我现在没有了啊，我跑了50多个马拉松，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第一个全马是2010年的1月2号在厦门跑的，实际上我只跑了30公里，已经到了我的极点，体能消耗尽了，没吃没喝，当然再加上组委会的补给也不够，我们自己的准备也不够，自己的训练也不够，后面12公里全是靠毅力走下来的，很痛苦。到了酒店扶着墙走路，那个是叫什么感觉，4个字，生不如死，太难受了。我现在马拉松没有这个状况了，我每一次马拉松跑的都是很开心的，到了终点我都能跟别人合影拍照啊，这个聊天啊，晚上去喝酒啊，就是我没有特别苦的那个状态了。就说每次跑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轻松跑，有的是速度跑，有的是欣赏别人的跑，有的是陪着别人跑的，它是不一样的。 在跑步中你也在给自己不断的这个设定目标。 当然了，你比如说我希望有生之年能跑进4小时。 年过半百开始跑步，背后还隐藏着哪些深层原因？ 我在物质面前、权力面前、很多其他的面前，没法超越同龄人。我能不能通过另外一个东西证明一下自己？ 从体育差生到跑步狂人，跑步让他怎样重塑人生？ 但是变化太大了，我已经不是我原来的我。 从自己跑到带着别人跑，什么契机让他自觉推广跑步？ 我觉得就是那个大爆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专访马拉松爱好者田童生。 您从55岁开始跑步，在跑马拉松之前和之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但是变化太大了，我已经不是我原来的我。首先是从那个我的生活圈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生活圈子还是比较小的啊，现在生活圈子已经放在全球的位置，因为我在每年会参加20个马拉松啊，但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国外，所以说我北马之后的一周我会到德国的柏林跑马拉松啊，10月份我会到华盛顿的海军陆战队跑马拉松啊，年底会到夏威夷跑马拉松，让我的生活圈子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我以前也不是特别敢挑战自我的，而且跑步从5公里、10公里、半程到全程，它就是一个目标不断的变化的过程。第三个，你比如说我以前也不是愿意早起的人，说我一般现在都是5点多钟才要起来跑步， 每天早上都坚持， 基本上差不多。 那你每天坚持跑几公里啊？ 大概每天会10公里，我的7月份跑量大概会到了300公里，8月份也差不多300公里，每天10公里。 那您这样就是锻炼身体的话，对身体肯定有帮助。 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做体检，我的心率是56，什么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这要是很高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不仅如此，我有6块腹肌啊，我62岁有6块腹肌。 您在跑步之前有没有脂肪肝啊？这些 当然有了。我跑步之前我80公斤的体重，我轻度脂肪肝。而且我那时候我的那个鼻炎很重，我现在鼻炎没有了，而且我原来胃也不好，我不能吃凉的东西，我现在天天喝凉水啊，我喝凉啤酒都没事儿。 越活越年轻了是吧？ 现在年轻的人不一定他健康。老不老实际上跟心有关系，心老什么都老了，如果你心不老的话什么都不老。我的目标是想做一个那个某某品牌内裤的一个模特，我觉得那个好酷的穿着。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概念就叫中年危机嘛。您在跑步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没有遭遇过所谓的中年危机？ 它这个东西就好像中年危机，就好像女人的更年期一样，它肯定是随着你的这个，这是必须的。我这样看吧，就是说我拿统计数据，我看过国外的马拉松，就是什么年龄的人参加最多，35到45岁，就是马拉松的人口最密集的。为什么居多呢？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工作压力大。第二一个呢，就是中年的过程中这种操劳啊，有的是来自家庭的，有的是来自那个事业的啊，有的是来自本身自己的， 他也找一个运动的方式来排解压力。 嗯，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当时的个人经历？ 因为我当初是并不知道跑步有这样的心理学的这种价值。如果说有可能也是中年危机，就是我觉得我追求财富不可能了，是吧？你毕竟我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才干去做一个多大的公司，把公司做成上市，我有亿万家产没有？我只说过得比普通人好点，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个房子，有个车，是吧？这个，那么学位上呢，也不是说著作等身，也没有。 您是1953年出生的， 嗯， 然后在文革之后恢复高考，您是那时候考出来的吗？ 对，我第一年考出来的。还有一个呢，权力上啊，有很多人是吧，当了某些官，包括我的同学里面，很多人是当了官的。是吧，人家也是拿了什么教授头衔的，什么博导。我是因为没有在学校里工作嘛，我是在公司里，钱也没赚到，说白了这官也没当上啊，学术上也没有成就。你这不是也是有一点点那种灰头土脸，是吧？你人生已经快要结束了。确实，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也是一个那种中年危机。我当初是选择跑步，就是想有点心不甘，我能不能通过另外一个东西证明一下自己，是吧？实际上我觉得马拉松就是证明什么，证明我自己还能做到，可以挑战。 嗯， 我觉得后我登山没有登上去，我是通过马拉松的一步一步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刻苦训练，是可以找到我一个精神上的寄托的。 我听您这么说哈，我感觉您在跑马拉松中您挑战的是自己，您之前的那些苦闷都是因为您拿自己和其他人在比较了。 对，所以说我跑步的时候呢，有本书是那个村上春树写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面有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能背下来，就是说马拉松不是挑战别人，是挑战自己，就是你超越了昨天的我，哪怕是一丁点才最为重要，这就是跑步的价值。我想我在物质面前、权力面前、很多其他的面前没法超越同龄人或者同学或者周围的人的，超越不了。但是我马拉松我是可以超越我自己的。我觉得人生就这样，因为你要跟别人比，永远没有到头的时候。说你赚到1亿，还有10亿的呢，那还有100亿的呢，我觉得我们要去就是比能不能够在60多岁还能挑战一下自我。我现在开始跟他们比，我有腹肌，对吧？我那10公里我能跑到这个50分钟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好像马拉松对您事业上也挺有帮助的。 实际上马拉松已经推广马拉松已经变成我的事业了。 嗯， 我觉得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自觉和不自觉的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看到我的身体在变化，也比较神采奕奕，是吧？精神头也很足。于是乎就说你怎么跑步的，教我们。我觉得更重要的变化，后面一个阶段就是自觉的，就是马拉松的这个2013年大爆炸啊。而这个大爆炸实际上它是一个反人类的行为，是吧？它就是要恐怖袭击，想把你，因为那一年是116年历史的一个马拉松，它就是要设置一个爆炸物，让你不能跑，而且把人炸死，其中还有一个中国人，是吧？你想想。本来是一个很狂欢的一个日子，变成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日子。我觉得就是那个大爆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在一个大爆炸的过程中，因为我的家人和我不在一起，我也深深的感受到那种志愿者和那种跑者对我们的帮助。你比如说我当时衣服也丢了，很冷，别人给你送你衣服啊，那送你水啊，这都是不认识的人啊。我那时候很无助，完了我太太也找不到我啊，完了她也是在志愿者的帮助之下，因为她也担心我是不是被炸了，因为志愿者告诉她说你先生那个 GPS 显示说他现在在哪里，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号码布嘛，号码布里面是有个芯片的，那个芯片这就是科技能读出来爆炸的时候我在哪儿，就是起码是爆炸的时候我离那个爆炸那个点还有一定的距离，说我是安然无恙的。我觉得我们深深的那个受到了那个城市和志愿者和跑者的关爱。 那么我既然受到关爱，我觉得这个关爱我应该去传播这件事情，所以我会不断的去推广这件事情。当然我也写了我们的书白马人生跑向波士顿，而且我们的中国的一些电视台也帮我做了一些推广，也拍了我们的纪录片，我觉得这样，我要推广这马拉松，尤其推广这个普通人通过跑步让自己更健康更快乐这样一个事情。 田童生是马拉松爱好者，今年62岁，跑过50多个马拉松。因从事管理咨询工作，他有机会推动企业高管去跑步。这其中有哪些有趣而难忘的经历？经常出国跑马拉松，被误认为日本人，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一目了然？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专访马拉松爱好者田童生。 在推广马拉松上，我之前也听说您有一个目标，推广100个有影响的人参加马拉松，这个事情还在继续吗？ 你比如你推动了一个人，他就会推动变成10个人。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找到有影响力的人，你比如他在某一个领域有知名度，或者他那个是那种上网络上的大 V 或者大咖，我觉得他们的影响力很可能比我更大啊，这样的话我就会通过有影响力的人来推动跑马拉松。我的前提是带他们一起跑，让他们体会到奔跑的乐趣。你比如说优客工厂的创始人毛大庆，我开始见他的时候他不能跑步，他初中考高中的时候体育就是跑800米不及格，他就不能够上清华附中啊，他很痛恨跑步。但是我跟他有一次就是在奥森嘛，连聊天带散步带跑步跑走结合完成了5公里。据说他那天就睡觉睡了4个小时，以前他是抑郁症，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说跑步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哎，他觉得这个跑步也没有那么难，哎，跑步还给他带来了好处，让他能够恢复睡眠。那么慢慢他就开始跑步，现在他已经跑了30个马拉松，他到哪里都在宣传跑步。我觉得毛大庆推动了中国的马拉松。像毛大庆这种人我推动的还是挺多的，起码有10位。 毛大庆就是以前万科的高管，现在自己出来创业。 对， 我看他也在微博上写过文章，说您是他跑步的启蒙老师。毛大庆在文章当中还提到过您还陪他跑过波士顿马拉松。 对， 而且有过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 对，我刚才讲的说2013年我参加了第一次波士顿马拉松，还有700米的时候发生了大爆炸，我没有能够到终点，很遗憾。没想到回国以后呢，波马的那个组委会又给我们发了邀请，有6000多跑者都是爆炸的时候已经完成了40公里，如果不爆炸他们一定是有能力到终点的，又给我们重新发了邀请函，让我们第二年再去美国再去重跑一次。那么那一年呢就是2014年，那年刚好是毛大庆也要去，于是我们就说我们一起到终点。那过程中实际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天天气特别的热，暴晒。我觉得跟毛大庆一起跑的时候呢，他还多多少少有点中暑。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还是要放慢速度啊，这样的话很可能就会有问题。路上又找那凉水浇在头上，把身体做了一些恢复。最后我们调整了速度，那么快到终点的时候，因为我随身带了个包嘛，包里装着一面国旗，我跟毛大庆说，我说我带着国旗，我们俩一起那个高举着国旗咱们到终点。于是乎我们俩啊，一人一只手拿着国旗到终点，哎，感谢终点有摄影师把那个高举着国旗穿过终点的场景拍下来了，后来通过各种方式拿到那个照片。在我出的新书，就是《白马人生跑向波士顿》这本新书的封面，我们就根据当初的那个照片，由我女儿把它画成一幅画，就当做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当时心情肯定特别激动，两个人撑着国旗一起冲向终点。 对，冲向终点的时候有，而且那个主持人他还在喊China China， 因为他认识中国国旗，对吧？而且我们又是两个人拿这个国旗，那个国旗还是挺大的。我们大概是，哎呦，真是高举一个国旗很不容易的，胳膊酸的，我都不敢放下来，是吧？ 有几百米，一直到了终点。 我觉得真是特别不容易，也是展示了一个中国中老年人的那种形象。 这样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推广跑步的过程中，说我也建议大家经常出国跑步。我记得我开始跑步的时候，好多人说你是日本人，我说不是日本人，他们觉得好像你健康就是日本人，不是。对呀，我说我一定中国人，但是你跟这倒腾半天，你怎么说啊？说不明白。我觉得拿面国旗是最容易说明白的，对不对？我跟大旗一扯国旗，马上老外就知道了，这是 China 啊、哦、，China 也在跑步。我觉得中国人也有健康的，也有向上的，也有阳光的，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形象在全世界的马拉松比赛中展示出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那经常出国跑步，这个费用会不会很高？ 不高，你想想，我们说，你看我那年去韩国跑个马拉松，4000多块钱，机票加酒店，你就去趟上海，你也得2000-3000啊。你比如说去美国跑一个马拉松，12000到15000，机票加酒店。中国现在每年出国的人数有1亿多人次，我们跑步的人才有多少？我是说让大家出国旅游过程中增加一个新的内容。 您在带动其他人跑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故事吗？ 我跟你说一个具体的变化。我刚才不是提到了我的书吗？完了之后，这个出版社这个总经理啊，当初很胖，反正没有100公斤，也是90多公斤。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带着一个呼吸机，就是有个面罩，据说，因为我没有见过呼吸机，反正那个呼吸机好像有点氧气啊之类的，就让他晚上睡觉不至于发生故障吧。你看他的生活就在就是这种质量。他那时候才39岁，就前几年，现在他刚40多出头嘛。完了谈我跑步书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句，你先出跑步的书，我说你的跑步书要出好，你得跑步啊，你不跑步怎么能出好的跑步书啊？他跟嘎噔愣了一下，于是我推动他们开始跑步。他现在跑得比我快，马拉松就4小时左右，也就是2-3年时间。不仅如此，他们的出版社所有的高管有5个好像都是副总裁一级的吧，现在全能完成跑马拉松。他们的员工1多半都能完成跑步，所以说他们今年现在出了14本还是16本跑步书，就是因为他们开始跑步。 这种故事在您的生活中肯定是太多太多了， 比比皆是。我再说一个，我几天之前我在上海一家公司，我去做一个演讲，那么他们的一个姓丁的老总，他以前98公斤，现在68，我一看他的以前那个样子和现在的样子差距太大了，他说他的护照和身份证全都换成新的了，要不然他出国呀坐飞机啊人都不让他上飞机了。而且我说你的衣服呢，他说他的衣服都重新买过了，现在就很帅，以前很胖。这种变化的人很多很多的。 您带动了这么多人跑步，那您周围的家里人呢？那今年这北马你们家里有几个人跑？ 今年北马我们家里好像有4个人跑，我女儿啊、就是画这本书的女儿，大女儿，我女婿，我弟弟的太太啊，大概我刚才想了一想，有4个人跑。 大女儿也是在您的带动下跑步。 大女儿她已经跑了3-4个马拉松了，因为她以前不跑步。2011-12年的时候她去了柏林嘛，那时候她只是一个旁观者。我觉得那次观看柏林马拉松对她来说也是挺重要的。她就是想跃跃欲试，后来她开始训练。我陪她跑过2个马拉松吧，一个是厦门马拉松，是他第一个，一半跑一半走，跑了半程走了半程，关门才到了终点。第二个马拉松，应该说我跟他也就是出发之后都是他自己跑，他现在完成马拉松没有问题。 那大家都跑步，那您和大闺女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很多共同话题呗，在这方面。 我觉得跑了步之后，我们之间的情感比以前更深刻了，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大的孩子，是吧？有很多跟父母不一定能聊在一起。你跑步之后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训练啊，下次参加哪个比赛啊。我觉得跑步挺逗的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互相秀自己的奖牌，秀自己的配速， 配速就是每公里用多长时间完成，分享自己的照片，分享自己的跑步的一些小的故事啊等等。我觉得每当我影响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啊。你比如说他以前不跑步，开始跑步了，或者他以前只跑3公里到5公里，在我的帮助之下，或者听了我的演讲之后，他能跑10公里，我觉得我真的就有一种成就感。我希望我能不断的成就一些初学跑步的人，一些肥胖的，一些原来不太健康的人啊，让他们通过跑步成就自己的健康人生。 好，谢谢田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关于马拉松的故事，特别的精彩丰富。 谢谢主持人，谢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冤有头来债有主，是是非非有根由。说点门呢，赶上大周末的，说说世相万千。人生在世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小心驶得万年船，还一句呢，马虎大意准玩完。那说这后一句是谁说的呀？啊，不才，学生我说的。怎么这么说呢？嗨，生活当中他有这样的事儿啊。您说啊，钓鱼能死人？嗯，没明白，你看了没有？吃饭能吃出中毒，到医院抢救去，好好的。这个坐公交肋骨能给挤折了，我的天哪，这是为什么许的呢？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接茬聊着，话说啊，这是重庆晚报的报道，是在这个重庆的河川嘉陵江边，经常有那个附近的居民老百姓啊挨那儿钓鱼，垂钓那是一乐啊。是啊，把命搭上了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头几日说是这个，咱不知道啊，咱不是重庆的人，当地人讲话，嘉陵江可了不得，这江水湍急，而且水中经常会有大物件，大物件啊，不就是鱼吗？对，这鱼的个头特别大，还真是有人专门喜欢钓这个鱼。钓这鱼干嘛呀？吃啊，水煮鱼吗？人那地方名菜吗？话说啊，这头几天当地有位60多岁的童老爷子，童老头跟俩好朋友，哥三个，这个说是合计好了，咱们江边啊钓鱼去。这仨人把这钓竿都摆好了，就挨那个地方是守株待兔。哈，哎呀，真是啊，挺不错的。仨人那聊天聊挺好，快帮黑的时候啊，大伙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斩获。那老哥俩呢觉得内急，不行，我们得去洗手间跟这个老童告假，您替我们看一会儿，马上就回来。谁成想几分钟的功夫，老哥俩再等他回来，嘿嘿，天人两隔啊。怎么了呢？就在他们去这个上厕所这功夫，这边出情况了。怎么了？嘿，老童跟那儿翘着二郎腿跟那儿坐着啊，心话说差不多了，等他们俩回来咱们收摊吧，今儿是没戏。哎，怎么呢？正说着呢，这钓竿那头本儿往下那么一耷了一沉， 老童这心噌提上来了，嚯，有戏呀！